好，继续我睇上周报第二节，我记得。 好嘢。 嗱，呢节就讲先讲咗 commit case 先啦。 大新闻啦呢单。 系啦，呢单 commit case 咧就下年下2021年就黄金周，今年就冇咗清盖展示洞啦。同一贯防疫措施，即系嗰啲咩戴口罩、kit 卡嘢，但呢啲唔系重点，重点系会场限制数万人一日，而平均咧 commit case 咧就系150,000以上嘅，即系话。要抽选， 如果是最高最多人嗰日嘅话咧，即系三日目或者四日目嘅话咧，就系17,000-19,000一日嘅系， 即系平均200,000。如果我代5,000，我代5,000咧，即系话抽选咧就平均每三分一啦，即系三个中一个啦。 你数学真系唔太好，200,000应该系4个咯， 三至四个人一组啦，即系你运气问题啦。其实就唔算太低嘅，但系都同埋最尴尬就话会场限。如果你爆发，如果你喺爆发紧嘅到府院嚟嘅话，会场系就唔俾入嚟。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喂，东京爆最大，我搞错啊！ 爆 发 紧嘅系 在东京， 爆最劲，通常都系东京 嘅。咪就爆发在东京，东京人反而可以自出自入，跟住其他府院冇爆发就唔俾入。喂，你系咪搞错咗咩咧？不如算，我知道你冇，唔通你冇你放搬嘢，但系。颇为搞笑咯，同埋抽奖即系话一定买本实体红纸目录，但系共同印刷社执咗粒咯。 共信啊，共信印刷你又记错人 嘅。共信错咗。 咁但系我比较担心系乜嘢咧？我知佢哋要抽选啦吓，但系问题你几时抽先，大佬？即系你哋国内就冇事啫，同演唱会一样情况啦。啲国外嘅点算？ 国内唔使问噶啦，佢而家之前话到明系爆紧，唔俾去啊。国内你入咗去先讲啦。 啊，即系咁，因为佢而家已经讲紧国外嘅准备要解封啊嘛，即系有部分好似中国、台湾，我哋包括香港啦，中港台韩好似都开翻啊嘛，咁呢个时候咁嗰扎人点算啊？唔通次次我都要买临时机票啊？即系好大镬噶， 所以就唔知点算啦，都几难 hea 嘅，其实系， 而且你老老实实啦，如果你需要咩缩到几万人的话。以前你几百张飞咧就冇问题嘅，你而家几万人入去，你入过去你就知啦。其实佢个入口系，因为你要检查嘅话，你一定就要人手去检查。即系如果你飞嘅话，就系飞啦。 我唔知佢点算啊，其实系而家，因为喺技术上系好大好多麻烦嘢。 你谂下演唱会几千人入场，都已经搞到都要搞嗰样要搞成个工程去入场噶啦，你几万人入场、啊。嗱，我即系等而比之啦，5,000人入场嘅演唱会要搞一个钟头，即系50,000人，你要10倍，即系10个钟头。你 commit 嘅都冇10个钟头啦，屌你！所以我唔知佢点算，可能会改啊，因为 commit 佢呢啲政策都系初步出台嘅啫。因为而家时间就尚早，会唔会话到时可能话疫苗出咗，或者系日本国内冇事，所以就最终呢啲策略全部取消，正常开放，或者系调翻转，突然间好严重，要直接又要延期。咁我唔知佢咩，我唔知佢会点。但系咁啊，讲个 commit 啊，仲有啦，即系 air commit 二。又就会喺呢个原抗都唔系原99，因为呢个99单商号嗰个改变咗啦。而家因为原99应该系冬天嚟㗎嘛。即系佢喺呢个即系年末啦，呢个今年年末系会搞 Air Comic 2。咁就 Comic 个经济基本上你可以无视㗎啦。 好啦，咁下单啦。 咁啦，好啦，咁啊讲啲全世界大单嘢。咁就呢个 YouTube 个 download 呢就先讲个前啦。咁喺 GitHub 嗰边呢RIAA 就要求佢移除下架，就话佢協助侵权，呢个美国唱片协议会啊，就话佢協助侵权，咁所以要求下架。大家都諗住哎仆街啦，咁啊 GitHub 又真係落咗架嘅，係所有可以 download YouTube 片嘅程式全部俾人落晒架。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呢啲嘢呢个版权佬好难落㗎嘛。咁大家都諗住哎自认倒会冇位置啊，但今次呢 GitHub 唔知黐咗边条筋，定係有啲咩人有神秘金主资助啦。咁今次我就上返架，而且仲要话你听，我出$1,000,000做保护基金，即係仲简单讲就係、是、照攞照出照做，有咩事我撑，虽然$1,000,000我好明显就唔能够嘅，即係不过就点话个态度就好强硬囉。即係咁因为美国唱片协会会唔会真係告鸠佢呢，就扯汗囉。 好啦，讲嘅下单啦讲。 咁啊，讲啲又唔系所以台真系完全台湾相关嘅南柯咧，我谂大家仲记得有只咁嘅 game 噶。 南柯咧上个礼拜就终于出咗丹阳，如果系台湾嘅提督嘅话，应该对丹阳比较有印象嘅。丹阳其实就即是雪峰，咁要话说翻当年日本战败之后咧，大部分嘅战舰其实唔系早就已经沉咗，就系、是、战后用作解体，解完体用翻啲钢材啊去重建之用嘅。咁雪峰就系少数冇解体亦都冇沉到嘅战舰。咁佢就係作為呢個戰敗賠款賠咗俾戰勝國，而呢個戰勝國呢其實就係中華民國。喺中華民國服役期間呢，雪峰就改名做丹陽，咁就後尾就隨住呢個國民黨遷嚟台灣啦。過咗好多年之後呢，丹陽隨役，咁就諗住打算還返俾日本，但係好唔好彩呢，喺佢準備還返去嗰嘅時候呢就遇上颱風，咁呢個其實已經好舊嘅雪峰呢就頂唔順就沉咗，咁冇辦法成隻歸還返俾日本，只能還返俾個船舵俾日本，咁無論日方定台方都覺得好可惜嘅。呢次南柯咧实装呢个丹阳之后咧，同时实装咗呢个雪峰改义。其实嘅意思就系讲紧咧，如果当年丹阳系成功归还俾日本嘅话，佢就会回复雪峰嘅身份。雪峰改义其实就系呢个业嘅线路线嚟嘅， 算系喺游戏之中画咗大家个心愿咯。然后因为台湾喺日本嘅人气而家前所未有地高啦，咁丹阳呢个台湾相关嘅态都成为大家创作嘅源头。其中一种好常见嘅疑创就系话，阿雪峰去咗台湾，咁啊好食好住，食咗啲咩盐酥鸡啊、小笼包啊，好多啲好好食嘅嘢，又或者学到啲台语翻嚟咁样嘅少少叻他漫画。咁啊，但系咧就有人睇完就唔高兴，就系呢个小粉红们咧，由呢个玻璃心发作，全身都是支点的小粉红。咁就四围去啲 Twitter 度睇下边个画丹阳嘅漫画咧，就走去出征人哋。而且个出征嘅原因都好戆居嘅，因为咧好多漫画都会提到啊，丹阳去咗台湾呢个国家，或者话呢个台湾呢个国家有好多美食啊，又或者之类嘅嘢。咁我就话，你点可以话台湾系一个国家噶？系啊，就系咁样戆居嘅。 唉，算啦，有救佢啦！依个我哋已经系去到冇提都鬼完啦。 咁啊，有啲冇见识个小粉红嘅同人画家咧，就因此而将个漫画下咗架，咁啊有少少可惜嘅。 好啦，仲有争就都系好可惜，好即系有少少可惜个台湾新闻啦。咁就系啊，又系鬼面啊！我知你 算啦，两句讲完噶啦。木棉花叫人冇拍猫啦，有啲点子俾搞弯晒嘅嘢。 我哋之前讲过佢叫人哋唔好录影之成啦。咁今次咧就系、是、直接佢话已经搜证完成，会对盗录嘅人进行提高。因为呢、這个戏院嘅出入口系有闭路电视啊嘛，佢攞咗呢啲资料，咁啊应该会走去告鸠佢哋。 边个叫唔戴口罩啊？唔戴口罩俾佢认晒样咯。 咁唔止嘅，如果你系网上买飞嘅话，你可能会跟对你个买飞记录可以跟得到噶嘛？你现场买就可能冇啦吓。咁如果你会员嘅话，都可以攞到会员嘅。 咁顺便讲埋啦，香港黑警抄鬼灭，咁啊搞到外国日本官方长官出声。 本来我哋系唔会提嘅，即系 其实太无聊啊！ 即系黑警抄嘢真系好，真系新闻嚟。 应该讲就系、是。咁你哋香港好多网页啊，佢又都攞鬼灭抽水啦，大家咁话啦，即系因为佢黑警，咁大家就攞黑警嚟嘈。 系啦，所以本来就唔系新闻嚟嘅，本来就真系唔系新闻嚟嘅，但系 唔系呢样嘢讲一个公平嘅，咁你有权玩，咁抽到都有权玩啫。 咁但系问题咧，即系去到官房长官都出声，即系官房长官系去到几捻大嘅地步啊？喂， 我觉得多鬼嘢，只要关鬼事咩？ 唔系呢个应该系关呢个咩我哋上之前讲呢个《Hollow Life》嗰时提过啊，嗰、那个JPAC 嗰边即系咩日本对中议员联盟嗰边，应该系嗰边去发声，因为讲嘅系呢个中国嘅各种问题会对呢个日本商家嘅影响，咁相关嘅你翻去嗰边录音讲，我呢边唔讲太多，咁可能因为咁样，所以官房长官就被逼要出声啦，因为议员嘈啊。 多 kill 住 咁啊，好啦，咁啊，仲 嗱，讲埋讲一单就补充一单就嗱，就书展本来咧就暑假搞啦，结果搞唔成啦，就延到10月6号，动物节就2021年1月1号。 咁啊，暂定唔会改噶啦。不过就佢话一个礼拜前就最终决定。 一个礼拜前就屌老母啦，真系。 啲书商咪屌老母啦，喂大佬，上次就话突如其来啫，咁你而家系咪应该要早少少讲咧？咁虽然咁啊，调翻转讲，如果佢突然间爆发，你都系吹佢唔涨嘅。 同埋就系、是、小蛇话香港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香港几时开第四波啫？第三波未爆过，整你个肺啊！ 即系嗱，先讲啦，琴日嘅嗰好似十四单加二十单为初步确诊，加埋三十单。 人哋日本二千几人都未近激高退热啊，大佬！香港 人咁你日本成一人啊嘛，不过所以佢而家就话系暂时都仲系会继续系会去嘅，即系佢会根据所谓嘅第四波。就话应该暂时都唔会呢、这个程度系唔会取消嘅。 三个字玩鸠你。 咁会唔会再百向上爆？你话爆到几百人、几千人，以香港咁细嘅地方嚟玩咧，就可能好多噶啦。 刻薄讲句，屌死嘅，死鬼个百姓人悭啲啦。 我就好想佢取消啊，老老实实，因为我唔想去。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你唔好玩啊，就取消啦，扮就啦，阻鸠住我啦，屌！你今日搞法，屌佬，你玩啲出版社，又玩埋我啲客。 即 系玩鸠我哋，唔好烦啦！ 即系玩鸠我哋，你即系老老实实，你取消就取消，下年再嚟过啦。 一系你预先决行，话知伊波拉都照搞，唔系你就即时取消，唔好阿志阿座。 呢个谋法局俾人屌都唔系新闻嚟噶啦，呢啲吓。 咁啊，录音后剪辑中嘅补充啦，因为大家知呢几日就每日都六啊零七啊单，咁啊书展嗰边咧，谋法局已经宣布取消噶啦。咁啊，动漫节嗰边零初仲未提，不过我估都应该会取消噶啦。对我嚟讲，应该算系好消息嚟嘅。 好，唔好理佢，讲北方先。有两单其实啲网络小趣闻嘅。首先就系游戏王卡俾人掉落鱼缸浸水，即时同男人即场悔婚。 等，呢单就仲有一单嘅，就系呢、這个咪个 figure 俾人抌，呢、這个男嘅个男人就即场分手，仲要告埋佢。即系两单嘢，呢类似嘅说呢嘢咁啊，呢啲 呢啲嘢其实间唔中会出现一次嘅。 系啊，间唔中都会上新闻嘅呢啲，因为 啲叫做咩？大家当下花边笑下，即系啲可以对于同学嚟讲可以就可以理解，但系对于外人嚟讲系完全唔明白嘅。佢唔会明白就系嗰个搭级值几廿万你顶我，你呃我啊？ 你即系佢系会咁样咧，即系你 figure 十万又日牙订嗰啲嘢，哇！我乜即系因为十万台币啊，先讲啊，因为发生嘅地方系台湾嚟嘅，十万台币 figure， 我十万港币都有啦，我而家身边嗰扎，随时都有呢个数啊， 唔错咯，不如就叫，唉，算啦。呢啲咪新闻即系隔代笑下啦。 啊，先讲下游戏王嗰单咧就系、是、大陆新闻嚟嘅，figure 嗰单系台湾新闻嚟嘅，但系我哋仲有单香港嘅资源书局就收咗档。咁呢单就其实都唔会系好严重，好好大嘅影响嘅，你可能会觉得可惜啦。咁因为资源书局大主要就系订日本杂志啊嗰啲嘢噶嘛。 哦，俗称大菠萝啊嘛。 佢就话佢相关业务就去咗呢个买乜王度继续嘅，所以就订书嘅应该系冇问题嘅。 又有一个历史，有一个历史终结咯。因为喺以前日本书咧系嚟买好难买年代咧，大家想订日本杂志咧，全部去资源噶嘛。 一系志源，一系苏稿，仲有间我三大，我记得三间噶嘛。 以前我成日去大菠萝噶，个个拜大菠萝订书噶。咁而家冇办法噶啦，即系时代眼泪啦，呢啲嘢就。 如果喂网购咁简单，亚马逊寄过嚟，有时甚至免运费，即系 我送晒啲书，同埋就以前你订，以前你订志源，你订咩？周刊杂志啫嘛，而家周刊杂志都死七七八八咯。 所以咁啊，而且你而家实体书都少咗人买啦。 嗯， 即系如果你电子版，我哋就唔使经过佢哋啦。 所以其实可以理解嘅，即系佢时代眼泪啦。好啦，讲下 Hololive 啦，补充下一单新闻先。 新闻跟进嚟嘅呢个系，咁啊，北方新闻啦。咁我哋 Hololive 就 将中国嘅市场全部 cut 开晒，唔好烦啦。 呢个喺呢个佢个正式就系即系变，因为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 ，Hololive 中国就有五个定六个嘅VTuber 噶嘛，佢就全部就正式毕业啦，咁样 系 啦， 咁就即系撤出中国，唔好烦，费事有阿芝阿再班契啦，阿芝阿中国哥。 根据佢再早前少少嘅公告，就似系想，其实想系适当时候再翻去嘅，咁啊人民币真香啦。不过呢啲嘢就可能拉不意外啦。OK 啦，咁啊，仲有一单就趣闻嚟嘅，其实系首先先铺垫啦。如果你系 Google 手边搜一千倍、二千倍、四千倍、五千倍嘅话咧，你都系搵到啲农药稀释嘅嘢嘅。但如果你搵三千倍嘅话咧，你会见到好多 L 图。 通常梗系对魔人 系啦，即系咧，咁佢入边咧就即系对魔人出咗只手游啊嘛。 对，仲 Action 对魔人系一般向嘅。 咁佢出咗隻角色就係叫佢出个角色，个角色就係呢个人民解放军情报部所属。 苏坚尼应该苏坚尼整上埋你来配嘅。 咁好可爱，咁讲下雪峰。嗱呢次呢个雪峰呢就係对魔人个雪峰啊。 Yuki, 哦俗称歪泉小姐东京歪泉。 咁格鸠佢就话就係因为你成日讲埋呢咁自大嘅说话，你哋呢个国家先会俾大家讨厌。咁佢讲你哋呢个国家，咁我冇讲中国嘅。不过大家知道人民解放军仲有边个地方啦。咁即係咁啲人就话咁又辱华了。咁当然呢因为对魔人个整个其实个编剧啊嗰边呢成间公司啊都系右翼嚟㗎，即係好讨厌，本来就好讨厌中国㗎啦。所以反而嚟讲都唔会喺中国上到架㗎啦。 出人。咁反而都唔諗住赚，反而冇可能上到架嘅嘢佢就唔使啲客气。辱 华辱到底，咁冇所谓啦，反正又上唔到架㗎啦。 不算啦，呢只嘢就 辱华呢喺大陆呢就为咗和谐同呢个和谐嘅原因一样呢，就有个人会叫雨滑嘅。咁有啲人话雪峰边有雨可以滑啦。即系，但我调翻转，我回应个就系佢做到 beta 先要滑啊嘛，做到 beta 啊嘛， 算啦，我 OK 啦， 我哋引入啦，各位讲下另一单，其实战力之力小霸王，依种人知道小霸王咧？ 啲老玩家先知道啦，终于宣布破产成龙代言嗰间啦， 吓， 啲人就话因为成龙魔咒终于搞掂佢啦，我话咁啊呢个就有少少夹硬嚟嘅， 但小霸王就其实讲真，而家仲依间公司仲存在，可能我觉得意外咯。 佢之前出咗部唔知 S 定 S 定 X 嘅新主机行 Android 嘅，咁然后 book 到这一只，应该系嗰边度出咗事，所以就结果系 set 加，结果就试到要收皮咯。 嗯， 即系点讲啊？佢呢间嘢仲可以生存到而家，已经算好厉害啦，老实实。 好啦，又历史，又啲历史遗迹嚟噶啦。 红白机年代红，跟住往后就已经冇晒声气噶啦。 唔做咯，嗱。讲下咁我呢，因为小霸王就拆开讲起翻，好多人都唔识噶啦。呢个嘢系我有机会啲老嘢讲下啲老历史为啲无聊戏啊，读玩机嘅先再讲佢啦。好啦 ，Coco 一翻屋同碧蓝学师，咪几搞笑嘅其实系，因为佢重点就系咩？你嗰啲宣嗱，其实咧动漫游戏同啲入连锁出食店合作咧，系通街都系嘅。但系啲人吐槽嘅就系。点解你个 Jinger 同 Coco 一翻屋嗰嘢完全唔夹喎？ 老实讲，佢个样我谂紧吓，系咪嗰啲咩无聊按内锁嗰啲地方嚟噶？ 系啊，咪嗰啲太庸俗啊！咁咪嗱，讲真，其实咧，我印象中都一翻屋，好似成日都夹唔到佢。但系一般嚟讲，一翻屋夹咧，经常佢都唔会用得咁粗，即系庸俗都好紧要啊！即系人吐槽啊！ 你讲庸俗已经太过客气，呢啲好明显系咸湿。 唔好提，唔系唔衬咯。因为其实有啲嘢拣得好靓嘅，因为我自去有时去呢铺咧，我见到就咦拣得几好，即系嚟话同捞神合作啊，嗰啲游戏嗰啲咦靓。 正常好似以前旧少少啊，蓝壳咧同捞神合作，咪就系蓝壳呢角色着翻捞神嗰种嗰件制服咯。 系啦， 又或者近少少嘅麦记同关布合作，即系。另一个碧蓝啦，即系个关布合作，咪又系着翻人哋嗰件制服咯，咪几好睇咯。 但系佢一张真系完全似咩咧？你伸出光目忌丁咧，佢还街杂行呢？ 嗰种半透明睡衣系，就算喺蓝 B 入边咧，佢唔系件件衫都系咁咸湿噶。即系我唔知系佢系特登拣呢啲咁嘅轻纱薄样咁嘅。喂，呢啲好明显系无聊按内锁嘅嘢嚟噶。 即系满吐槽位嘅东西。 即系话，Coco 一翻屋隔篱系咪开咗间无聊按内锁咧？即系仲要系二次元向。 即系边即系咁大整蛊啊！最后啦，咁讲下单，其实啱睇到个新消息就系、是，有啲之前我做上个礼拜做个特集讲开M 电脑 Apple， 咁咧有啲传媒有啲媒体咧就访问咗 Apple 啲高层，咁高层就话我哋以后都系会出翻 Intel 机嘅，继续会出。短期即系至少佢冇话短期同长期攞，总之啊，我如果有佢问一人问佢嘛，Apple 系咪而家同 Intel 关系点啊？我跟住佢答案就系、是、我Apple 个高层啦，唔知咩叫 Bosch 啦，就话我间公司关系仲好好啊，我 Apple 仲继续出 Intel 就会出 Intel 系统嘅主机嘅。 即系但系啦，我先要提醒各位啊，如果你大家仲记得 PlayStation 当年嗰啲恩怨嘅话咧，喺呢个 PlayStation 真系出之前咧，呢、這个老任仲系讲紧我哋同 Sony 嘅合作出新嘅主机。个计划仲喺度存在噶， 唔系咁一样嘢就系、是，依个答案我理解就系、是，睇嚟咧十六嘅限制咧系冇咁易解决嘅。 我都唔系十六限制，十六限制可能 M2 就已经解决到，重点应该系多 CPU 即系 Mac Pro 嘅相关 嗰啲嘢麻烦啦，即系 唔系顺便再跟进啦，因为我哋录音的时候部机未出噶嘛，而家出咗机啦，或者人实际测试 M 一个粒要晓飞识飞嘅， 唔系我都系嗰句啦，你识飞冇用嘅，你冇 M 嘅话。 因为有好多嘢情况就係我需要大量嘅 RAM， 你因为你快出啲快问题，我需要好多嘢摆喺个机仔里面喺度等㗎嘛，呢个先问题㗎嘛。 不过佢因为佢限定 macOS 呢，喺 macOS 状况之下，如果係普通剪片剪 4K 片嘅话呢，即係呢个其中一个大 RAM， 多 RAM 应用啦，相对嚟讲係 OK 嘅，冇问题，有啲人话係流畅的，唔会因为冇 RAM 而出现问题。咁佢就咁讲，我咁信啦，因为我唔可能有手机啦。咁佢个人，不过我要澄清一样嘢啊，佢话赢 i9 其实系讲緊赢呢个 notebook 嘅 i9 啊，即系嗰啲超降压降频嗰啲啊， 唔 系真唔系 desktop 全速版啊， 黐线啦。 不过佢就的确系系好吸引嘅，好多人已经嗌緊要出机了。 我特登系嗰句，等你解决咗一外开外接 EPU， 二嘥激以上解决呢个问题先同我讲。 我觉得呢个只要个三个雷点，包括埋啱啱噏嗰两个啦，再加埋用唔到 Windows 呢三个雷点，你都唔系 care 嘅话，其实你系可以出嘅，我觉得冇问题。 我 care 大佬，呢三我都 care。 系啊，所以你系雷点，你咪冇出咯。如果你唔 care 呢三点嘅 M 1系值得买嘅。 好啦。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咁就本 Slotbacker 嘅影评呢，就我下会有独立专集讲嘅。好，咁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